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盛延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七讲，欢迎回来。上一篇文章当中我们讲了 UDP， 那很多同学都知道 TCP 和 UDP， 但是对本地套接字却不甚了解。实际上本地套接字是 IPC， 也就是本地进程间通信的一种实现方式。除了本地套接字以外，其他技术诸如管道、共享消息队列等等也是进程间通信的常用方法，但因为本地套接字开发便捷、接受度高，所以普遍适用于在同一台主机上进程间通信的各种场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本地套接字方面的知识，并且利用本地套接字完成可靠字节流和数据报两种协议。现在最火的云计算技术是什么？无疑是 K8S 和 Docker。在他们的技术体系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设计，比如 K8S 的 CRI， 其思想是将 K8S 的主要逻辑和 Container Runtime 的实现结偶。那我们可以通过 netstat 命令查看 Linux 系统内的本地套接字状况。我在文稿当中给了一张图，这张图里列出了一个本地套接字，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开启这个套接字的进程为 kubelet。 kubelet 是 K8S 的一个组件，这个组件负责将控制器和调度器的命令转化为单机上的容器实例。为了实现和容器运行时的结偶， kubelet 设计了基于本地套接字的客户端服务器 gRPC 调用。眼尖的同学可能发现列表里还有其他本地套接字，是的，那 Docker 其实是大量使用了本地套接字技术来构建的。本地套接字一般也叫做 Unix 域套接字，最新的规范已经改叫本地套接字。在前面的 TCP 和 UDP 的例子当中，我们经常使用 127.0.0.1 完成客户端进程和服务器端进程同时在本机上的通信。那么这里的本地套接字又是什么呢？本地套接字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套接字，和 TCP UDP 套接字不同， TCP UDP 即使在本地地址通信也要走系统网络协议站，而本地套接字严格意义上来说提供了一种单主机跨进程间调用的手段，减少了协议站实现的复杂度，效率比 TCP UDP 套接字都要高很多。类似的 IPC 机制还有 Unix 管道、共享内存和 RPC 调用等等。比如 X-Window 实现，如果发现是本地连接就会走本地套接字，那工作效率非常高。现在你可以回忆一下，在前面介绍套接字地址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本地地址，这个本地地址就是本地套接字专属的。让我们先从字节流本地套接字开始。我在文中给了一个字节流类型的本地套接字服务器端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啊，服务器程序打开本地套接字后接收客户端发送来的字节流，并往客户端回送了新的字节流。我对这个程序做一个详细的解释。第12到15行非常关键，这里创建的套接字类型注意是 AF-Local， 并且使用字节流格式。你现在可以回忆一下 TCP 的类型是 AF-INET 和字节流类型， UDP 的类型是 AF-INET 和数据报类型。在前面的文章当中啊，我们提到了 AF-Unix 也是可以的，那基本上可以认为和 AF-Local 是等价的。第17到21行创建了一个本地地址，这里的本地地址和 IPv4 IPv6 地址可以对应，数据类型为 SOC Address AN， 这个数据类型中的 SAN Family 需要填写为 AF Local， 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对 SAN Path 是这一个本地文件路径。我们这里还做了一个 Unlink 操作，以便把存在的文件删除掉，这样可以保持密等性。第23到29行分别执行 Band 和 Listen 操作，这样就监听在一个本地文件路径标识的套接字上，这和普通的 TCP 服务端程序没什么区别。第41到56行使用 read 和 write 函数从套接字中按照字节流的方式读取和发送数据。我在这里着重强调一下本地文件路径，关于本地文件路径需要明确一点，它必须是绝对路径，这样的话编写后的程序可以在任何目录里被启动和管理。如果是相对路径，为了保持同样的目的，那这个程序的启动路径就必须固定，这样一来对程序的管理反而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另外呢，还要明确一点， 这个本地文件必须是一个文件，不能是一个目录。如果文件不存在，后面办的操作时会自动创建这个文件。还有一点需要牢记，在 Linux 下任何文件操作都有权限的概念，应用程序启动时也有应用属主。如果当前启动程序的用户权限不能创建文件，你猜猜会发生什么呢？这里我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呢演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结果了。下面我们看一下客户端程序，你在文章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程序的代码。下面我带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客户端程序。11到14行创建了一个本地套机字，和前面服务器端程序一样，用的也是字节流类型 SockStream。 16到第18行初始化目标服务器端的地址，我们知道在 TCP 编程当中使用的是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作为目标，在本地套接字中则使用文件路径作为目标标识。 3pass 这个字段标识的就是目标文件路径，所以呢这里需要对 3pass 进行初始化。20行和 TCP 客户端一样，发起对目标套接字的 connect 调用，不过由于是本地套接字并不会有三次握手。28到38行从标准输入中读取字符串向服务器端发送，那之后将服务器端传输过来的字符打印到标准输出上。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本地字节流套接字和 TCP 服务器端客户端编程最大的差异就是套接字类型的不同。本地字节流套接字识别服务器不再通过 IP 地址和端口，而是通过本地文件。那接下来我们就运行这个程序来加深对此的理解。第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只启动客户端程序。你可以看到，由于没有启动服务器端，没有一个本地套接字监听，客户端直接报错，提示我们没有文件存在。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卖的关子吗？在 Linux 下执行任何应用程序都有应用属主的概念，那在这里我们让服务器端程序的应用属主没有其中一个目录的权限，然后试着启动一下这个服务器程序。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启动服务器端程序的用户必须对本地监听路径有权限。这个结果和你期望的一致吗？试一下 root 用户启动该程序，那我们看到服务器端程序正常运行了。打开另外一个 shell，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目录下创建了一个本地文件，大小为0，而且文件的最后结尾有一个等于号，其实这就是 bind 的时候自动创建出来的文件。如果我们使用 netstat 命令查看 Unix 预套接字，就会发现 Unix Stream Server 这个进程监听在文件路径上。看看，很简单吧，我们写的程序和鼎鼎大名的 K8S 运行在同一机器上，原理和行为完全一致。现在我们让服务器和客户端都正常启动，并且客户端依次发送字符，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器端陆续收到客户端发送的字节，同时客户端也收到了服务器端的应答。最后当我们使用 Ctrl 加 C 让客户端程序退出的时候，服务器端也正常退出。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本地套接字上使用数据报的服务器端例子，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本地数据报套接字和前面的字节流本地套接字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九行创建的本地套接字，这里创建的套接字类型注意是 AF Local，协议类型为 SOC Datagram。 第21到23行 bind 到本地地址之后没有再调用 listen 和 sept， 回忆一下这其实和 UDP 的性质一样。28到45行使用 receive from 和 send to 来进行数据报的收发，不再是 read 和 send， 这其实也和 UDP 网络程序一致。然后你可以在文章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客户端的例子，这个程序和 UDP 网络编程的例子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用本地文件替换了 IP 地址和端口的 UDP 程序。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就在第16到22行。你可以看到16到22行将本地套接字 bind 到本地一个路径上，然而 UDP 客户端程序是不需要这么做的。本地数据报套接字这么做的原因是它需要指定一个本地路径，以便在服务器端回包时呢可以正确的找到地址。而在 UDP 客户端程序里，数据是可以通过 UDP 包的本地地址和端口来匹配的。我在文稿当中给出了一段代码，这段代码就展示了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通过数据报应答的场景。我在开头的时候已经说过，本地套接字作为常用的进程间通信技术， 被用于各种适用于在同一台主机上进程间通信的场景。关于本地套接字，那我们需要牢记以下两点。本地套接字的编程接口和 IPv4 IPv6 套接字编程接口是一致的，可以支持字节流和数据报两种协议。本地套接字的实现效率大大高于 IPv4 和 IPv6 的字节流数据报套接字实现。讲完本地套接字之后，我给你留几道思考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在本地套接字字节流类型的客户端服务器例子当中，我们让服务器端以 root 账号启动，监听在一个文件上。如果我们让客户端以普通用户权限启动，客户端可以连接上这个文件吗？为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到客户端被杀死后，服务器端也正常退出了。看下退出后打印的日志，你不妨判断一下，引起服务器端正常退出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场景？如果自己不小心写错了代码，本地套接字服务器端是 SOC Datagram， 客户端使用的是 SOC Stream， 路径和其他都是正确的，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我会和你一起交流这些问题。如果这篇文章帮你弄懂了本地套接字，不妨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